爱闪闪的时光不等待， 爸爸把你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人控制整个声音，守住你的色彩，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新牙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Rock and rockin' we dancing, ain't no stopping, go 一起上，欢乐崇拜，欢乐舞台，虽然快乐上的病毒并不会传染。这一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跟着音乐疯狂完成 ，Yeah, 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用力喊着我的声音，管你是不是一个 Party 天才，有你的嘴角，跟我欢乐崇拜。 欢乐舞台， 存在， 为什么期待？ 期待， 欢乐你。要进来，一来，一起跟我拜拜，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灿烂，请你慷慨 ，Come on。 当心的心，你的情让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让我来，展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现在这个冲动时代，虽然什么世界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事情一起做。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呼吸，看你放肆的胆量，看我放肆的耍，谁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继续快乐。 欢乐你存在，为什么期待？欢乐你要进来，来，一起跟我欢快，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想念的、思念的，请跟我来，一遍再一遍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继续和你聊一聊八仙都是怎么成仙的。下面要说的是李洞宾。李洞宾呢是唐朝的金兆人，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书生啊。本来呢意在仕途，他有一天呢是偶遇了汉钟离。汉钟离的施法使其做梦中了状元，然后呢又获重罪家破人亡。李洞宾啊于是是大彻大悟了人间的富贵虚幻，跟随着汉钟离学道成仙。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西安琪，叫做没有发生的爱情。 期待，可能到未来，舍不得的爱，要被期待。

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心不爱痛，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沉默，只想爱你的我很想爱你的我，难道只能在迷途中猜你的轮廓。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还想爱你的我，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 听歌的时候啊，我们继续来分享八仙到底是怎么得道成仙的呢？接下来要说的是何仙姑。何仙姑呢是八仙之中唯一的女性，本名呢叫何琼，是广州增城人。何琼13岁的时候呢入山采茶，遇到了吕洞宾，教她吃云母粉成仙的方法。于是呢她发誓不嫁，每天在山谷当中修行，最终啊也是成了仙。下面这首歌来自那英，叫做不管有多苦。 站在属于我的家，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不懂我们之间这份真情犯了什么错，是你而我不是我，能有多快乐。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我只想要拥有最后的祝福，再多的伤害我都不在乎，愿你我挣脱一切的束缚。挣脱一切的束缚，

是爷爷教我们的青春灌溉。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粼粼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淡淡的青春你纯纯地爱。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粼粼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淡淡的青春你纯纯地爱。 听完这首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八仙怎么成仙的。蓝采和啊，他呢是唐朝开元天宝人，本来啊是在勾栏里唱杂剧的，后来呢被汉钟离引渡成仙。还要说的是韩湘子，韩湘子传说呢是唐代的大文人韩愈的侄子，性格放荡，特别的爱喝酒，不爱看书，后来也是跟随着吕洞宾学道，最终啊是位列仙班了。好的，听完了神话故事啊，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 感觉到好炙热，但我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谁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要怎么做，是言语还是转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着要怎么过，爱不过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和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 如果匆匆一下起来，因为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我一直把心头人当成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地球。 Yeah, 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就是相互那个男生已经慢慢变老，自从你说我是粉丝或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绝招，想代替蔷薇，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的全世界都坏人包围，可我还是朝着依靠他们去追。Yeah, 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着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我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 如果匆匆一下起来，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我一直把心突然撞向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地球。 We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 We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 We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 We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 准备灯

在心里做过的梦，这一年都已四月，他慢慢二十二，刚学会课本压力，开他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Oh yeah yeah yeah yeah， 他常会想往南回到那年他一十二，只需要好好享受生活，单纯没要求，他就想你多陪陪，满怀希望。是忽然间就来临，青春虽然有门前可以洒脱，想念在二十二个月后结束，才知道和弦感情不是满足。六月天气还是有点热，他想公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开始明白真的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陌生旅途。他一年梦里四年熬慢慢二十二，刚学会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他常会想往南回到那年他一十二，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感觉没有错，他一直满怀希望。人生让你走上一条梦路，消失没有指标的地图，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幸福。 收听的是三合之声， 三合的医生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合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合之声来自120急救指挥中心，本期为您播出家中突发意外应防止错误的抢救方法。参与我台三合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671556。救命复发或受外伤，急救非常重要，然而不正确的抢救往往是雪上加霜。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分享几种常见的错误抢救方法。第一种，急性

FM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放送给各位。下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稻香》。这首歌要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也很容易被遗忘的道理，那就是知足。周氏西汉民谣传递的是一种暖暖的清新的风味，在这首温馨和甜蜜的歌曲当中呢，周杰伦鼓励大家勇敢地向前走，珍惜这一切，哪怕就算没有拥有。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说下是一个藏宝，随着大象的它继续奔跑，想知道他们我知道，不要哭，让你的过程被经典打包，向前的歌谣永远的一方，回家吧，未来最初的美好。 曹国舅呢是宋仁宗的大侄子，因为触犯了国法被包拯给抓了，得到了宋仁宗帮助后被释放，大彻大悟，于是呢也是进入了深山老林来学道，最后啊也是被吕洞宾和汉钟离引渡成仙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周笔畅，叫做《岁月神偷》。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了，担心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欢迎回来，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分享到的是罗志祥带来的《红线》。罗志祥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都很肥胖，加上皮肤呢也很黑，所以呢被取名叫做小猪，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这个昵称。因为不想再被嘲笑，他在假期的时候以游泳以及打篮球的方式来减肥，并且成功的瘦了下来。周星驰说，罗志祥特别有悟性，有喜剧天赋，是当之无愧的喜剧原子弹。一起来听罗志祥带来《红线》。 我们曾经给谁什么甜蜜的抱怨？记得那本期待一两天的超人，我曾经用着你之前老的容颜，对你说我的爱永不变。我们曾在那一年交换的云烟，在等如此的时机里肩并着肩，我会一直陪伴在姑娘你的身边，从以前到达每个句点。哦吼，我和你遗忘了时间，在误会里面藏匿，现在我们之间牵了红线。我和你忘不了前世的誓言，在今生相恋就是要一起实现未来的永远。随着东坡的诗篇，看你手掌上风的成败谈笑间，不管任何空间地点风景或戏院，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我和你遗忘了时间，在轮回里面，现在我们之间牵了红线。我和你忘不了前世的誓言，在今生相恋就是要一起实现未来的永远。 听歌的同时呢，来和你分享一个冷知识。你知道人体的哪个部位最不怕疼吗？给你答案，你的大脑。这是因为人的大脑没有疼痛的接收器官，所以呢，它不会有任何的疼痛的感觉。所以呢，医生给病人做开颅手术的时候，病人能够保持清醒。而且呢，由于脑部手术风险很大，医生必须不时的和病者对话，以确认他的机体是否仍然正常。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和徐怀钰的合作《水晶》。 看你的眼睛写着诗句，有时候狂野，有时候神秘，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脚步虽乱了，但是心甘如饴。 是仿佛手中捧着水晶。 爱一个人有缤纷心情，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 像水晶，没有负担，你干净又透明。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涂在光芒交汇你我眼底。 我们都

恒上空最美的声音。 经常说啊，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有什么科学依据吗？确实有啊，确实找到了，人的眼睛和喜爱之物之间是有关系的。当看到喜欢的人或者物的时候呢，人的瞳孔会放大 45%。 所以下次在你告白之前，先仔细看看对方的瞳孔，在看你的时候有没有放大吧。下面听到的歌曲来自吴亦凡，叫做《从此以后》。是不是看到吴亦凡，你的瞳孔会不自觉地放大呢？ 夕阳的背后，月牙悄悄爬上了夜空。回家的归途，有谁在默默等候？想给你快乐，却不懂怎么温柔，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哪怕一秒也足够。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心才会好过。就像你快乐 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一刻不明显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要为我留为情好好过，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